石玉醒过来，首先感觉身前是温暖的体温，然后是脸上痒痒的触感。他皱了下眉，睁开眼看见的是英明的短发。有那么片刻的愣神，石玉因为怀里人太过熟悉的气息而确认着对方的身份，却也因为太久没有真正这么接触在一起而有些缓不过神。他稍微动了动，想要仔细看看对方的脸，但仅能容纳一个人的病床上睡两个人本来就勉强，他也实在憋不过来这个姿势。折腾了半天，最后除了把英明不太痛快地弄醒，没造成任何结果。因为严重缺觉而持续差不多昏睡情况的男人，被身后动来动去疑似地震一样的感觉折腾醒，眉间的褶皱透着暴躁的不满。 别他妈扭了， 沙哑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。英明吼完了，往被子里又挪了挪，身后石毅喷出的鼻息就冲到他的后颈上，沿着后脊一直爬到腰尾。石毅一收胳膊， 这么多天没见，你这第一句话真影响情绪。 他用力不轻，英明基本上是被他勒醒了，感受到身上的压力，最后他忍无可忍地抬肘往后顶了一下。 我看你下头一点都没被影响到， 那热度简直让人想忽略都难。石毅撑着床支棱起上半身，硬是把英明给搬了过来。 我下头差点就被你爸给打废了，不让你感受一下我于心不忍。 那三米长的枪直接抡过来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打得他差点胆都给吐出来。 真打废了也不失为功德一件。我都快困死了，你还不消停？ 很累。 这不是废话吗？我上次睡觉的时间比我上次见到你的历史还悠久。 睡着不动的时候还好，现在两个人都醒了，病床显得尤其窄小。英明觉得自己的半边身子基本上都是悬空的，他下意识地抓了下床边。 算了，反正睡不着，我还是起来吧。 结果石毅动作很快地拉住他。 别，就这么待一会儿吧，我心里踏实。 人的精神承受力其实是有一个限度的，石毅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这几天撑下来才意识到自己真正攥在手里的东西并没有多少。被他搂在怀里的男人闻言只是挑了下眉，什么也没有说。病房里的空气难免透着一些让人不太舒服的消毒水的味道，英明眼前的窗帘飘来飘去的，很有一点电影的感觉，光线很昏暗，从侧面斜照进屋里，刚好扫到一点床头，晃得人越发慵懒，似乎他们在说不上久还是不久的以前也有过这么一个时候。两个人靠在沙发上什么话都没有，待了接近一个下午，想起来也不觉得过了很长时间，但回忆的画面就是让人觉得很恍惚。人变了很多，心情也变了很多，那时候他们谁也还没有去认真思考过到底会走多远这个问题，如今却已经成了无法分割的关系。石毅玩味地挑了一下眉角， 其实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不分开的？ 他们两个最初并没有抱着非要走下去不可的想法吧，已经都太熟悉这个社会上的规则，也太清楚自己身上背负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，这个代价对他们来说都属于非必要的昂贵付出，怎么想都没有坚持的理由。准确说，当时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一起，是被自己心底的那股冲动逼得没有办法了，本想临时缓解那股让人抓狂的骚动，谁知道一发不可收拾。失忆这个问题 问得英明沉默了很长时间，他皱了下眉， 没仔细想过。 那现在想想。 背后的男人意外的很坚持，因为身份的缘故，石毅本身住的就是单人间的病房，这个时间不是换药的时间，所以连路过的护士和行人都没有，病房里外都很安静，除了彼此的气息，几乎什么都感受不到。英明想了很久才哼了一声， 大概是你犯浑要跟我分手的时候。 人不是被逼到非要做决定不可的时候，永远预料不到自己心底真正在乎的是什么。而英明在那个瞬间之前，都还一直是个有退路的人。反过来，这个问题他也问了石毅。 你呢？ 隔了这么久再来讨论这个话题，石毅和英明心里的疙瘩还没有过去，只是相比之前的那次谈话，这次心情上冷静了不少。石毅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用额头很轻地蹭了一下英明的短发。 我真的想不出来。 哟，难道是时刻准备着分啊？ 英明的话调侃居多，他稍微动了动有些酸涩的肩膀。下半身石毅的温度还贴着他，他也觉得有点可笑地扬了扬眉。两个人在这种情况这种境地讨论这种话题，怎么想都觉得诡异到了极点。偏偏石毅的语气一直还比较冷静。 我真的想不出来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迈过那道坎的，真要我说，我说不出来。感觉上就是觉得如果有一天身边你不在了，可能我就彻底不一样了。 这话有点深了。 英明扯起嘴角笑了一下，听到背后石毅也很轻的笑笑。 我才发觉其实自己不太会表达这种心情。 能够轻易说出口的表白，大概都是没有多少过去的。石毅以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应该算是各中翘楚，偏偏几次下来觉得很艰难。最后他干脆坐起来，半撑在英明旁边，弯过身很慢地吻住对方。距离他们上一次接吻似乎已经过了很久了，久到仅仅是彼此靠近的距离都让两个人有些无法适应，那种鼻息交缠的感觉鼓吹着内心早就压抑不住的躁动。石毅还没有真正吻下去就想去扯英明的衣服，最后被手背上针头刺进肉里的感觉稍微拉回了一点理智，然后略显狼狈地蹭蹭英明。 这可怎么办啊，一会儿护士来换药我盖都盖不住了。 英明的眼睛都是红的，一半是因为严重缺觉，一半是因为这种被突然释放的强烈刺激。他皱着眉清了清嗓子， 要不我帮你洗个澡。 可别，我怕我现在心脏负荷不了。 你不是上呼吸道感染吗？都扩散到心脏了。我本来没事的，现在也被你搞得难受的要死。 同样身为男人，这种反应根本掩饰不了。彼此尴尬地看了一眼，石毅有些委屈地撇了撇嘴。 看在我是病人的份上，要不你帮我服务一下？ 你说的服务，是指倾向于哪方面的？ 这种语意不明的暗示让英明本来就逐渐在流逝的耐心更加微薄了，他皱了下眉。 你这是在要求我上你啊？ 上还是下，就看你对我有几分心疼了。 石毅一挑眉，满脸蛊惑的神采。目前还算是在他身下的英明，对这句话的反应是微微眯起眼睛， 然后笑了。 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从最初到现在都特别的坚定。